又做什么好文章了啊？不是，北京青年报说的，说是有那个照片啊，说是北大的新生军训呐、啊，出现低头族，什么族啊？低头族，低着脑袋跟那儿啵啵啵玩手机，这叫低头族。照片发出去之后，引发网络热议。但是北大学生自己否认，哎呀，没有，没玩，没个，我们这真是，我们训练期间哪能玩手机呀、啊？你看看这啊，闹多大误会啊！那低头干嘛呢？啊，许是寻思功课呢呗。嗨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那得查呀，您说说看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糟笑了。 这个给朋友道个歉啊，哪位啊？这是5926，说你看昨儿给你发短信呢，是吧？浪费两毛钱，哈哈，没回应，抱歉啊，昨儿是因为时间太紧了。是吧，这个4903也说啊，咱们这个关注这93大阅兵是吧，这也得干好本职工作，那可不是吗，是吧。1909说了，任家事话不烂啊，我说错了是吗，这就那意思吧。嗯，4395啊，大伙都来了是吧，北京歌哨，嘿，静无扰，龙哥啊，闲云，这个闲云说呀，有些个媒体啊，把那个老人什么跌倒之后讹人那事儿啊说的太多了。是吧，这个咱们应该更多的这个传播一些正能量。要我说呢，当然过度炒作是不应该，但是呢说也无妨，是吧，说这个不良的不文明的行为，讹人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弘扬正能量，是吧。您说阳光师傅，哎呀真是太好了啊，阅兵是吧，大伙都很关心很关注嘛，洪生是吧，这个说那小孩要是随地拉屎可以理解，嗯哼，是吧，但是你这个啊，猫狗的这玩意儿必须得受谴责。嗨，这一码事，瞧你说的都不能那样啊，你这个城里头那么弄不乱套了吗，挺大挺好的城市，这么啊，谁想拉都拉，那成垃圾堆了，厕所了成了，合适吗那个。微笑啊，还有这个幸运巴特尔是吧，你看啊，退役之后啊，哈哈，不是，这不是一人，不是一人，哈哈，对对对，魏立。贺卫立还是一位军旅啊中人是吧，照片看出来了吗，阳光啊，平常啊很多啊，玉园，哎呀真是减少奇葩证明是吧，顺其自然，冬日阳光，敏敏闲庭信步啊，一个帮朋友抓紧时间说一事啊，这事儿没整明白呢啊，俩人到公堂之上去整明白去了，怎么回事呢，这是北京青年报，说是这个怀柔区法院审了一起案子，一男一女俩人离了。离了之后呢，这男的不干了，这个到法院把这女的告了，说他呀是假离婚啊，什么意思呢，说是之前呢可能这男的呢跟这个岳父岳母关系不好，这女的就说啊，哎呀没事，那个这么着吧，咱俩假离婚啊，给老人家施加压力是吧，那好，好，可以啊，离婚得分割财产，等都办完了，谁成想，嘿，这不是假